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诵读点亮新年寻找诵读人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本周的诵读主题是画青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郭伟在诵读小站小程序当中朗读的美国作家塞利尔·厄尔曼的作品《青春》。 青春不是华年，而是心态。青春不是粉面红唇柔膝，而是坚强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深处的自在涌流。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坠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虑、惶恐、丧失自信，定使灵魂扭曲，意气如灰。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好奇之冲动，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你我心中都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会青春永驻，风华长存。一旦天线坠下，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便年方二十，实则垂垂老矣，然而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即使八十高龄，行将告别尘寰，你也会觉得年轻依旧，希望永存。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不仅能回听这篇朗读，您还能上传自己的朗读作品参与评选，优秀的朗读作品将在我们的节目里播出，人气高的诵读人还有机会赢取诵读小站的文创礼品，以及到活动现场展示自己的朗读风采。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脉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部、西部环路车流量都是有比较大的路段，咱们来关注一下啊。东西二环、东西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都是车比较多的。另外，在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东五环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南雾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方向都是持续车多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用声音回顾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在咱们中国的古代啊，有很多内容和音乐相关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壁画和画像砖等等。那么其中呢，琵琶的想象大概是最深入人心的啊。如果提起琵琶呢，我们可以想到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啊，想到敦煌壁画里面弹琵琶的飞天，还可能想到古代四大美女当中的音乐家之一王昭君。如果您再展开想象啊，想到我们这个童年的一些记忆的话，可能还会想起《西游记》当中那个特别女王范儿的那个弹琵琶的蝎子精，是吧？他也是弹琵琶的啊。那么琵琶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乐器，很少有一件乐器像它一样有多首曲子来表现同一历史人物的故事和形象。那比如说王昭君和楚霸王项羽，这是琵琶曲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啊。尤其王昭君的形象常常是抱着琵琶出现的，而表现昭君的琵琶曲也有很多首，比如说昭君出塞就不只有一首，另外还有塞上曲，还有呢葛勇老师最新改编的《昭君怨》等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副教授，也是琵琶演奏家葛勇老师，欢迎您。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我们这一期的选题策划人是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晚上好。 张欣，跟我们说说吧，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 是去年的时候，葛勇举办了一场他的博士中期，其中等于是博士要举办两场音乐会，这是其中一场。 哦、就是这个在还没正式结业之前有一场这个汇报是吧？ 对， 是这个意思。 汇报两场汇报， 两场汇报， 其中一场我去参加了，我去看了，因为就是我觉得拿到节目单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惊艳，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传统曲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因为我们一般看琵琶音乐会，它可能会就 这样风格的、那种风格的、传统的、现代的都搭在一起，这样呢大家不容易审美疲劳、 嗯、 但是这样纯粹一场传统曲目呢，哎，让我反而觉得很新鲜。嗯，去了以后我就是对每一首曲子包括它的编排都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开场就是昭君出塞和昭君怨，然后结尾呢是两首霸王卸甲，中间还有像这个平沙落雁啊，还有像刘天华的病中吟等等一些就比较文人范儿的音乐。整场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今天把葛勇请来呢，我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葛勇改编的这个昭君怨，并且我们请葛勇给我们介绍一下，竟然昭君出塞有好多的版本。 哎啊，其实这个背景故事都是昭君出塞是吧？ 嗯， 但是像这个刚才张欣说的，就是同样的故事，但是这个音乐呢却有不同的版本哈、啊。这个当中是有怎么样的讲究？好，那今天我们北京文娱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就来聚焦一下琵琶乐曲。问一下哲勇老师吧，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乐，这也是很著名的版本哈。 是的，是的， 嗯， 这首音乐大家一听就应该感觉到它的年代久远， 对啊， 是的，一看就很有历史感、沧桑感了。 嗯， 其实他就是著名的民间艺人，我们叫他瞎子阿炳， 哎， 也叫华严君， 嗯， 他自己亲自弹的《昭君出塞》是这样的一首乐曲， 嗯，出自阿炳先生的《昭君出塞》， 是1950年的录音版本， 哦， 而且呢。其实在这个阿炳当时也就是他录完这个音之后过了没有半年就去世了， 嗯， 他在那时候已经身体很不好了，已经很久很久不弹琴了，他的乐器都已经卖掉了，没有了。当时去找他录音的这个杨荫流先生和曹安和先生两位，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也都是他们是把自己的琵琶借给阿炳练了几天之后弹的。但是大家听听这个里面的气势、哦、这种力道，嗯，真是这个 是的是的，我一听就觉得一点不像是放了很长时间的人弹出来的效果。 对，因为我们一提阿炳那就是二泉映月嘛，而且这个二胡应该是他的这个最拿手的这个乐器是吧、啊、 是的是的， 今天要是不听呢我还真没想到人家这琵琶弹得这么好、啊、 对，当时其实是录了三首二胡曲和三首琵琶曲。 哦，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早一点介绍一下阿炳的， 嗯， 今天才第一次提到他。 那今天呢我们仍然是有互动的问题啊，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这个知识性的一种互动啊。那既然我们听到的是昭君出塞啊，这两道题貌似啊不是跟琵琶有关就是跟昭君有关哈、啊、那咱们先出一道、啊、 以下哪个词和昭君无关 啊？无关的、啊、 对，无关 啊。 A 明妃， B宁湖胭脂， 嗯 ，C 落雁 ，D 闭月， 嗯，明妃、宁湖胭脂啊，落雁、闭月，哪一个词与王昭君无关？这个，首先这个明妃肯定是有关了，是吧？ 是的， 对，这不是女医明妃传啊。 对， 王昭君应该是避哪位君王的讳来着？我记得是哈，后来就是叫王明妃嘛，对吧？王明君，对吧？ 对， 就是把这个昭字就给避掉了，就不能 司马昭。 哎，对啊，这个近代的时候，所以就是也叫王明君。那么这个后来也就是明妃嘛，对吧？所以这个肯定有关啊。另外那些呢，还是请大家来猜一猜啊，尤其是四大美人之一啊。到底是落雁还是闭月呢？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它到底是哪一个呢？哎，也请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好啊，这一首非常珍贵的啊，这首乐曲《昭君出塞》，这是出自阿炳先生。那他的这个，他是也有传承吧？啊，咱们就从这儿说起啊，他是跟谁学的呢？ 是跟他的父亲、 哦， 那请卓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曲子呢，昭君出塞其实是很早很早就存在的这么一个古曲。 嗯， 但是呢，阿炳是直接是跟他父亲学琴的。那阿炳直接是就是他父亲自己根据原来的这种曲牌，然后进行改编，那把这首曲子传给阿炳。 嗯， 阿炳在弹这个曲子的时候，有了他父亲的这种传承，但是呢，我相信他也有他自己的理解和他自己的演绎。 嗯 嗯，是这样的。 嗯，那阿炳， 就是你看这个音乐方面，我不懂啊。你看，就像这个曲艺传承似的，他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它不会变，对吧？比如说你什么西河就是西河，这个京韵就是京韵，包括这个相声评书快板，它都是这样。但是呢，到每一代艺人那儿，他肯定有自己的发挥。 对， 这个音乐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这个琵琶呀，或者二胡，它也是这样的吗？或者说是发挥的空间大吗？余地大吗？ 我觉得其实发挥的余地很大的。 哦， 因为在阿炳他们那个时代哈，还没有太多的曲谱留下，所以基本上都是口传心授。 也是这种方式。 对，所以呢，那根据演奏的人当时的心境和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有的人可能轮指好一点，那可能我在演奏这个音的时候，我就多用点轮指，它即兴成分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呢，再加上个人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不同，对，可能就有很多的自我的诠释在里面。 那刚才说了这个昭君出塞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是吧？那这个阿炳先生这个版本是什么样的地位呢？就是很重要呢，或者说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版本跟他来并称的吗？ 我觉得阿炳这个版本应该是就是演绎最多的一个版本。然后呢，就是葛咏的老师刘德海先生还有一个版本。刘德海先生这个版本我们就可以听到更加现代，葛咏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这是我的导师刘德海先生。他是根据普通派的传人张正秋改编的。这首昭君出塞，我呢非常非常喜欢这首乐曲哈。为什么呢？因为一会儿可以给听众们放一下，就是他的音乐非常的形象，很有画面的动感。刘德海先生我记得也曾经给我们说过，他说他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首作品的，那使传统音乐变得更动人。所以在这首乐曲中哈，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技巧的组合来展现这种出塞时的场景。比如说一开始引子部分他就用了滚奏和拨音，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这个昭君坐在马车里，又有颠簸的这种动感。而且呢还配上我们可以想象车顶外边上可能还有一个小风铃，时刻的在那儿敲一下动一下的那个声音。 通过这个乐曲能够想象出这个场景。 对对对，它就是很形象。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大片的感觉。 那我们就听上一听吧。 好 吧。 好的 好 的。 好，请卓云老师边听边给我们讲解一下，就是前面开头的这一段 就是您刚才阐述的这部分内容。 是的，但是因为我这个版本哈， 嗯， 它可能是比较早的刘德海先生录音的版本了。 哦， 因为我现在说的这个版本可能是后来刘先生 又 经过修改过的，所以呢，我使劲在那儿找那个风铃在哪儿呢？ 没找着， 没找着。这个因为录音是我找的 啊，是的，是的， 对，然后。葛勇他没有之前没有听这个录音不过这个就是我因为听过葛勇在音乐会上演奏嘛，然后我是其实是没有听出那么明显的区别的。 是的。 嗯，而且葛勇我记得他之前还跟我讲到这个这两首昭君出塞，说到阿炳的那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说到刘德海老师这一首是什么样的风格，他曾经用画来比喻，说的特别好。 哦， 你给我们说说。 是的，我就觉得这几首昭君出塞都各有他的风格，虽然都是同一个名字。 嗯， 阿炳的这个曲子让我一听到就觉得很有冲击感，很有年代的那种历史沧桑感在里面。 嗯， 有点像那个木刻的版画。 哦， 让我感觉呢就是棱角分明，立体感很强。 嗯， 而刘先生改编的这个昭君出塞呢，就像我前面说的，他的音乐非常的有形象感，给人一种有动感的人物山水画的感觉。 嗯， 一会儿我们会接着往下听，你会听到，有的时候，尤其是最后他结局的结尾的时候，他用技法，自己独创的技法来模仿那个车轮的滚动的声音。 哦， 到慢慢慢慢的消失。 嗯 嗯，是很有形象，很有这种怎么说呢，是这种声音上的质感。 嗯， 给我们带来一种这样的享受。 嗯， 而且是把昭君这个人物整个的置于一种情景中。 嗯， 而且是有故事性的情景中再去说。 嗯， 所以就是跟刚才的那个阿炳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觉。 对，这首曲子就是大家可以去听，是有那种中景、近景还有远景的那种感觉的。其实我们传统音乐里面就表现情绪的东西特别多。 嗯， 像这种很明显的在描绘一个画面的其实比较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好啊，这说的我这个直起鸡皮疙瘩。因为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生活说真的去听一场音乐会，尤其是传统音乐哈，咱们中国传统音乐会似乎不是一个很主流很流行的一种文化娱乐的方式了。 是 吧， 是的。 我们更多的比如说听音乐会，你看我就去过这个比如说电影大片是吧，单独的把它的音乐拿出来这一部分，那么听这个音乐回到的是看电影的时候某些场景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您跟我一说，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欣赏它是另外一种层次，直接这个音乐本身就是在讲故事。 是的 啊，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而不是依托于其他的这种艺术啊。好，那说到这儿那就我们再听上一会儿。 好。 刚才这一段，这是昭君走到哪儿了？ 快出塞了， 已经快出塞了。 对，一会儿后面会有一段比较精彩的， 嗯， 就有点像昭君的那个步伐。 哦， 刚才是在车里，现在要下来，可能路太颠簸了， 哦， 他需要下来走一会儿。 嗯， 又会描写他的那个步调， 嗯， 会觉得越来越急，越来越急，很有意思。 嗯，你看刚才那一段，我觉得啊，好像是这个，出来之后觉得景致好像还蛮不错的啊，就是还挺轻松的。 是的，是的， 挺自在的啊。 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嗯 嗯，好，那我们就再听上一会儿。 这是不是有点心烦意乱了感觉？ 是的，因为他决定要真的要走了，然后还是有悲的在里面，不舍的。 那您再介绍一下这个刘老师的他独创的技法是什么呢？ 哦，哎，就这儿最后了， 就这儿啊， 对对对，大家听。是不是有点像车轮的滚动声？ 而且听起来特别不像一个琵琶弹出来的。 是的，您说太对，你的音乐感觉非常好。 真的，那算我蒙对了。 是的，刘德海先生他的创作，这就是他的独到之处，就是他非常会善于运用这种琵琶的技巧来表现这种原始，就是我们传统古老的那种精神。他会发明创造和开发一些很稀奇的音响，使我们更容易去理解这个曲艺。我觉得这个是给琵琶有很大的创作上的空间和贡献。 这个是从那个吉他借鉴做了一些借鉴吗？ 你说从吉他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吉他基本上都是反轮嘛。我们这个就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 哦，那这个等于这个技法是先生独创的，是吗？ 对对对，开发的。 这个真是厉害了啊！这个今天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啊。否则您要是不讲呢，可能我们听到了也意识不到。 是的。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刘德海先生的他的这一版的昭君出塞啊。那么你看这个听着听着上半段的节目时间还快到了啊，咱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吧。 答案应该是闭月，因为这个词它是和王昭君无关的。 咱们几位老朋友啊都答对了啊，这个花脸这是答的最全啊，这分别给我们说了啊，西施沉鱼，昭君落雁，貂蝉闭月，玉环羞花啊，比较全了啊。好，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大柴文化之门啊，直播仍在继续当中。咱们听众朋友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停留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会儿下半段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琵琶曲当中就是关于昭君出塞的故事，就有很多不同的乐曲，同一个乐曲也有不同的版本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咱们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副教授、琵琶演奏家哲勇老师，还有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大家回到节目中共同分享。一会儿见。 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您正在收听的是 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副教授、琵琶演奏家哲勇老师，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啊，欢迎 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是聚焦到哲勇老师的专业啊，这个我们进行一场比较高雅的、比较专业的啊这个音乐的欣赏啊。上半段呢，我们听了听《昭君出塞》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古曲呢是《汉宫秋月》啊。听这个录音啊，也是蛮有这个历史感的哈。 对， 张欣，这首曲子怎么着也跟昭君有关吗？ 其实准备这个曲子有两个意图， 嗯， 一个呢是因为演奏这个的，一个是琵琶，一个是箫，这两个人就是当年给阿炳录音的两位老师。 哦，是他们二位演奏的哈，就是你说的这个杨荫流和 曹安和。 曹安和啊，这两位教授录制的，哇、哦，这也是非常珍贵的录音哈。 对，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汉宫秋月》，其实有的人就是有的版本嘛，解释它是表现的汉代宫女的一种凄凉啊、悲苦的那种寂寞的生活，然后也有人就说它表现的就是昭君。 好啊，那我们下半段的问题啊是跟这个琵琶有关啊。张欣给我们出来，这个可就更加的专业了啊。 是吗？ 咱们老几位能不能还能答对啊？ 以下哪个乐器在我国古代也曾经被称为琵琶？其实这是个多选题，大家可以多选几项啊。就是这几个选项分别是 A 二胡 ，B 软 C 柳琴 D 乐琴。 好啊，二胡、软、柳琴、乐琴，这个哪些乐器在古代也曾被称为琵琶？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啊。那刚才上半段我们是听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昭君出塞》的版本啊。那再问一下哲勇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版本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乐曲仍然是表现昭君出塞这个故事的？ 有。肯定有，因为昭君是历史很著名的一个人物，而我小时候一听到琵琶，我就会想到我看过一幅画，就是那个昭君啊。在雪地里拿着琵琶， 披着红色斗篷， 对，就是这给我们印象很深刻。所以呢，就好像琵琶和昭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分不开的。所以在琵琶里面呢，也还有很多的乐曲来描写昭君哈，比如说塞上曲 、 昭君怨之类的，很多。 对，其实表现昭君这个题材的除了琵琶以外，还有像古琴啊、箫啊、很多的乐曲都是表现昭君出塞在我国古代。像以昭君出塞为题的就很多各种各样的民间版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古琴里面的龙翔操，它原名也曾经叫昭君怨。 昭君怨。这个古琴呐、箫啊，其实我觉得啊，它的那种苍凉之感呐、 啊，还有这个熏，是吧？ 嗯， 就感觉就是古人在哭，是吧？这四个字啊。 对。 那这个琵琶，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点怎么说呢？还有点文艺气质啊，不光是悲苦的这个情绪在当中啊，它 是 给我这种感觉，好像它的那种感情色彩可以更加的丰富一些，是吧？ 是的，是的，这跟琵琶本身它这个乐器的由来是很有关系的。 哦，那你给我们讲讲。 对，因为琵琶。不是个外来客、 哦、 根本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有的、 哦、 它是从西域波斯那边传过来的、 哦、 所以是秋兹从秋兹那儿，然后古代丝绸之路这样一点一点传过来、 嗯、 但是最原始的是西亚的叫刘特琴、 嗯、 刘特，后来呢这个刘特琴往东边发展传播，最后到中国来，慢慢就形成了琵琶、 哦、 这个刘特琴向西再传播、 嗯、 慢慢就成了现在的吉他。 哦，是这样的、 所以对，所以琵琶和吉他其实是有亲戚关系的。 哦，是这样啊。 是的 啊，那能不能说如果你比如说会弹点吉他的朋友学学琵琶上手很快吧？ 对，肯定会快一点的。 哦，哎，真不错啊、 嗯、 我说嘛，这个好像跟我们其他这个古代的乐器略有不同啊。 对，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联想一下我们刚才出的题、 嗯、 就是说那几个乐器 我紧闭着您还往上说、啊、 好，那就先不提示了，我因为觉得有点难，怕大家答不出来、 嗯、我们这个听众文化水平都高着呢啊。好，那我们听上两句，这个就是塞上曲，也说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听众朋友，冰心 DBX 发来了杜甫的一首诗，就是《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啊，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醒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啊。现在我们听到的《塞上曲》，那么葛老师给我们说说吧，他跟方才的那一首《昭君出塞》这两支曲子、 嗯， 有怎样的不同呢？为什么一个故事会有这个不同的乐曲都来表达呢？ 是的，塞上曲和昭君出塞哈，如果咱用通俗的话来说的话啊， 嗯， 就是这塞上曲属于正史， 哦， 正宗，那个昭君出塞呢，属于这个民间流传。 嗯 啊，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听到的这个塞上曲也是刘德海先生的版本。塞上曲最早是出现在、 哦、 清代李方圆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 嗯、 别小看这本谱子使我们现在才有了那么多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传统经典的曲谱的传承。 嗯 啊，那塞上曲就是在这十三套大曲里面的一首，是非常有代表作的文曲的象征。 嗯 嗯，说明塞上曲的地位在琵琶的这个传统乐曲中是举足轻重的地位。 嗯，好，这个古典的文献啊，这是非常珍贵的哈。 是的， 就说到这儿就想起来，就是最近我是在做这个系列的节目，就是在咱们每周日啊，这已经是这一周应该是第八期啊，就是咱们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这一次从《诗经》到《红楼梦》，它的这个古代文学、 哦、 其实是文学加文献的这样一个展出、 嗯、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些文献作为一个载体，那么这些经典是没有办法流传下来的。 是的，是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绝大部分的 诗词它的音乐性就没有办法流传，就丧失了。我们只有文字啊流传下来，包括宋词的元曲的是吧，它的这个音乐部分都流失了啊。那像您说的，如果要没有您刚才说的那本典籍的话，是吧，那可能我们今天也就没有这样的乐曲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昭君出塞的故事啊，也的确是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感情色彩。一般来说哈，就是怨嘛，是吧，不谁愿意嫁那么远呀，是吧，而且又不是自由恋爱，对吧， 是的， 政治婚姻啊。但是我最近是又看到说，其实历史人物他们这种心境，就包括昭君出塞这个心境，你怎么能够知晓呢？只能是通过他的经历啊，还有说他日后给这个汉朝朝廷 他们做的贡献，这种和平， 还有给这个汉朝朝廷他的这个书信啊，能够体会到一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卓勇老师，您在这个新的创作当中是吧，您这个最新改编的《昭君怨》这个当中，您有怎样的考虑和思考啊？就是您的改编的点在哪里啊？ 首先我先说为什么我喜欢和选用这个潮州音乐的这个昭君怨哈。因为前面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前面放的这两首，其实我都弹过，接触过很多的这个关于昭君的题材在琵琶上面。但是呢基本上听到的昭君基本上都是哀怨的。而当我听到这个潮州音乐的昭君怨的时候我倒听到了一种坚挺苍劲的一种质朴的感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后来在想，其实昭君这个人物不只是因为她美而那么流传，而是因为她更有她的这种人物的这种他的这种爱国情怀，对对，他的爱国情怀，然后他的那种女性的骨气，他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认知中的那种柔弱的女性，而是比较有主见的、有骨气的、大胆的这样一个女性。所以呢，我在潮州音乐的这里面，我发现了这种特色在里边。这是我为什么想改编这个曲子的缘由。 特别支持您的这个改编这个创作哈。提到昭君这个人物呢，其实有一些他，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哈，但是有一些辅助的边边角角的故事吧。你比如说这个毛延寿哈，这个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就当初昭君进宫之前呢，这进宫之后，这个毛延寿不是画了一幅画像吗？这皇上一看呢，这个画的比较丑啊，皇上就是没相中是吧？就没选。后来啊，这选一姑娘儿啊，这个一和亲，我一看，哎呦，感情这昭君真漂亮啊！但是没办法了，已经交给人家了，是吧？其实这里边，你就能看出什么呢？有人说哈，说这个毛延寿啊，这是在保护王昭君啊。也有说是在保护皇上啊，他是一个故意的把昭君画的丑一点，因为发现这皇上这有点沉迷于酒色，不想让他成为这个纣王第二，所以故意给这个昭君的画像上还添了一颗痣，是吧？叫什么丧夫痣，是吧？这个痣添的比较讨厌，所以皇上比较讨厌这个画像哈。但是毛延寿一直在文艺作品当中都是被作为反面形象来处理的哈。我倒觉得这个他的心思还真的是比较难猜啊。还有就是昭君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和平的使者，因为那时候这个匈奴嘛，他基本上已经是把北方都统一了，所以他是主动来找到这个汉朝的。那么你就可以看说，在昭君过去的这段时间，汉匈是一直是这个和平的这个状态，对吧？那么他到底就他的心中的情感是怎样的？所以我觉得您的这种改编，它就是一种定位，就是他自己他一定有个人比较怨恨的地方，因为他对，因为他这个等于这个一开始娶他这个单于死了之后，他按照匈奴那个习惯，他又等于是又跟那个人的后代又结合了。你这在咱们这个汉族政权一看，这不是成了乱伦了吗？对吧？但是少数民族政权他有他自己的独特性，是吧？他就是这种风俗，那你也没有办法。而且他要求说我回来， 然后皇上说你别回来，你还在那边啊。但是我觉得时间长吧，他那边那你想太后太后太后什么的，他也就有地位了，所以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是非常成功的啊。但是毕竟他是人啊，他的这个儿女心思、嗯、是吧，我觉得可能前边呢、啊、这个包括这个塞上曲啊，包括这个咱们说昭君出塞啊，已经表现得很足够了啊、 嗯、 那么卓云老师可能是把他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一面啊又更多的展现给了我们啊，那我们就听上两句昭君怨。君怨啊，结尾的这一点给我听的 很激动是吧， 哎，对对对啊，这个跟您请教一下啊。首先呢，我听到这个整体的氛围是昂扬向上的，是吧？非常的积极。 是的，这也是潮州音乐的特点。 嗯， 就是潮州音乐一般它的结构就是头板二考拍和三板催，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极慢。慢的你都坐不住，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他的音乐一点一点加快，一点点加快，到最后会就是我们说用现在的词儿来讲就比较嗨就是很难在就是在传统民间音乐里你能听到那么嗨的东西。 嗯、 但是潮州音乐里面是有的，它既有沉淀感又有那种群体的意识在里面，很有怎么说呢，还是不愧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还有刚才我在这段乐曲就是结尾那个部分哈，我听到就是这个层次特别的丰富，就是它这个低音和高音就是混在一起，而且还是循环的。 是的， 循环往复的这个感觉。 嗯， 这个主要想表达什么？就是这样的技法。 这其实怎么说呢？可能就是一种气氛的烘托。 嗯， 因为有的时候音乐不一定非要去表达什么感受、它就是到了一种我觉得它就是该宣泄了、那怎么样就是用我的技术怎么样把它宣泄的我觉得更彻底，就人有的时候发泄的时候你就发的 越彻底你觉得越舒服，越 怎么嗨怎么来 是的是的。 那您有没有用刘老师那个技法？我听好像有哎 是的是的你看你必须多听点传统音乐的音乐会，你绝对会成为超粉儿。 我好像听到了那样的技法。 是的，是的，因为原谱的这个高潮的推动呢，它就是一遍一遍不停的反复，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快而已。 哦、 那我就想在琵琶，有这么。琵琶的优势就是有那么丰富的演奏技法，所以呢，我就直接采用的是演奏技法的变化和音区的变化来推动这个乐曲的高潮。嗯，比如说会加一些左右手交替做主干音的技术，或者